本忠心只但为国效力，金沙滩披四战，鬼气神经，风儿浪光心里头，将他一身大地血染黄沙，好起长乐村两茫山，北了地层层飞滚地里飞，碰死了我的父亲，那一阵风伤我杨家将，那一阵风我不从心，我看我站在那儿山当金丹罗针，临近沧桑我也背起规矩，杨家宝头好歌舞， 谢谢展博精彩演唱。下面出场的是襄樊市京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张艳丽，她为大家演唱荀派名剧《红娘》选段。

很大，是我忍无可忍，逼他立些休士，与他一道两断。谁知这个穷酸，他却是我日后必然后悔。我说他，你既然无情扬妻，换娶妻做什么孽？就这样，噼噼啪啪，死心而过，将这个穷酸赶出去了。千钱之上有一个张屠户，我看他没为利益，好酒好饭，吃的是肥肥胖胖，时时的令人羡慕。他平日也曾有意与我，我就突然识货，改嫁了这个张屠户。原先安分度日，谁料他又嫌我好吃懒做，不理家务，这冤家他杀了，那日竟然手持礼服对我拼命滚。 Thank you. 呀，真难找啊！哎，那边有位大娘子，我跟她打听打听。 对， 这位大娘子，我这儿有礼了。 哦，还礼还礼。 我呀，跟你打听个人。 哦，还不知是何人呢？ 就是那朱老爷。 哪一个朱老爷？ 就是那朱买臣，朱老爷。 朱买臣。 对。 他被怎么样啊？ 他呀，高中了，荣任会稽县的太守了。指引指引，他住在哪儿啊？ 他不住在这里。 哦，不住在这儿，那他住在哪儿呢？ No no no， 前面狼阔山下，狼阔山下，狼狼狼阔山。 这位有病，我别处打听打听去吧。 哎呀呀，想不到这个穷酸他竟然得中做官了。崔氏啊崔氏，你真正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想当初若非与他撕破面皮，依然与他将就度日。诺诺诺，方才报喜的到来者是何等的欢喜，是何等的快活。诺诺诺，这不人哦，稳稳当当是我做的，如今我何不前去会他，与他配个小礼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吃的。儿啊，你嫁到这家去么？天哪，要做个好媳妇，对丈夫么要恭恭敬敬。他是这样说的。哎呀呀，他是这样讲的呀。 真的， 我 然， 果然 Hey!